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尽管香港这边的占领中环行动仍然在继续，并且呢，在短期之内也看不到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可是呢，我们在大陆这边依然是看到一派和谐共荣的局面。在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65周年晚宴，我们看到呢，中共三代领导人首度同台亮相，两位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是分坐在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侧。那很多的外媒港媒都是关心，哎，江泽民老同志又出现了，也是这个打破了之前的一些 传闻 哈， 身体很健康， 没错，身体很健康，尽管是需要，其实也是需要人搀扶的， 年纪挺大了嘛， 但是人家这个健在，而且呢，看起来胃口不错啊，这个大家吃的挺好的， 也喜欢看音乐会。 对对对，这个现在有一些的学者就说哈，说这个退休的大佬们在国庆招待会，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就表明呢，现在的中南海已经达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权力的平衡，估计接下来不会再有什么更大的老虎要被打了。这是这个时局的观察者，他们就有这么一种评论，当然也只是猜测哈， 对， 也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老虎呢，谁也说不好。但至少在现在这个时节，你看又有香港战争啊，纷纷扰扰的，至少三代同堂也体现了中共执政党内部一个团结和稳定。但我觉得后边怎么着不好说。 但是今年这个招待会哈，就是还是有一些打破惯例的地方，比如说以前的招待会都应该是总理来主持， 对， 但是今年是 总理讲话， 总理讲话，习近平这个他这次他讲了挺长的一段时间，就说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且呢，他也是趁这个机会又发出了强力的反腐败的信号，说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机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去除。这个如果是从反腐败这个层面上来说，应该又是一剂强心剂。哎，不过我不关心这些， 我 关心他们到底看了什么，吃了什么。你看这个每年的国宴，大家也都挺爱八卦的，就是领导人们都吃点什么。听说他们比较喜欢或者惯常是吃这个淮扬菜，就口味比较清淡，是不是？ 没错，因为我看到其实很多网友啊，其实不关心这些所谓这个 政治性的信号啊， 反腐败什么，他们更关心的是国宴吃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吃饭啊，跟老百姓来说呢，其实也是每天离不开的。但是呢，国宴啊，听起来就特别神秘啊，特别高大上的感觉。但是其实你说研究完之后呢，其实它是以淮扬菜为这个基准基调。很多人就说，哎，其实这个菜我们也吃过呀，觉得挺清淡的呀。但是为什么会以 上得了国宴？ 因为他是在其实周恩来总理之前，他就觉得这个是各系的这个派系啊，都就菜系都是汇合了一下，觉得这个菜呢比较符合这个各国人的一种口味，比较清淡。而且呢，我是这样理解啊，领导人吧，这个岁数都比较大了，一般呢，如果说这个菜太硬了，吃起来也不 嚼不动，是吧？ 对，还有那带骨头 的，不能口味太重，是吧？ 你说那个骨头特别硬的话，可能不行。完事儿再就是特别塞牙缝那种，你说还用牙签剔一剔，太不雅了。 对，这个咱们还只是猜测，你看最多就看看图片解解馋。但是今天咱们这儿坐了一位去过国宴现场的人，还吃过的人，太高大上了。小磊，那个吃国宴好吃吗？说实话，吃得饱吗？ 我都不记得吃什么了，说实在的，真的很平淡无奇。从口味上来说，我好， 你去过哪几年？这个 好像是2008年和2009年，我也不能记得太确切。反正是温总理在的时候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是他讲话嘛。 对对对 对，不过这次是习大大讲话，这个确实是提高了规格。以前都是总理。 那现场气氛怎么样呢？ 当然是歌舞升平啦，非常的热闹、嗯、然后每一个被邀请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政治礼遇、嗯、然后不光是有内宾还有外宾、 哦、 然后在人民大会堂、 嗯、 我记得是金色大厅、 嗯、 应该是二楼那个宴会厅、 嗯、 特别大的一个， 我去过金色大厅， 是吧？ 对，就是总理那个记者会两会的时候 是 在那儿吧， 好大，对、 嗯、 对，因为他那个大厅就足够大，能容纳几千人、 嗯、 所以他有这种大型的一些宴会也好，记者招待会也好，都会在那儿举行。 嗯 然后呢，因为几年以前了哈，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嗯、 吃的呢，我有一个隐约的印象，就是当时还蛮失望的、 嗯、 因为坐在那儿之后，桌上的冷盘是已经摆好的，就是中间有一个圆的那个可以转的， 嗯， 然后上面已经摆了什么、几个四五道凉菜， 嗯， 然后你就可以在上菜之前，上热菜之前先吃，当然也有面包了，这个是无限量的供应的， 嗯， 然后呢，热菜我记得是三四道吧， 嗯， 吃了之后也会觉得，就是以那个做宴会的水平，其实你在平常别的稍微上点档次的， 嗯， 那种淮扬菜的地方也能够吃到、 嗯， 就吃的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嗯、 也不会很奢侈， 嗯， 有三四道啊、嗯，我当时想的是，在我想象当中，对啊，在国宴我想的是，比如那个。这个康熙老爷子的满汉全席那种感觉、 嗯、 肯定很多很多道、 嗯、 而且很多网友就说，其实看完这个菜单之后啊，感觉这平均下来每个人也就不到50块钱的这个标准、 嗯、哎你知道那种场合不能弄得太过于奢侈、嗯、这也是一个国家形象嘛， 对、 嗯、是吧，嗯， 尤其是现在什么八项规定啊，你本来就要一切从简，就大家更加非常的小心。哎，倒是我觉得这点确实是哈，你去那儿你并不是啊、那么在乎吃了什么、 嗯， 反倒是你去到那个现场，就证明你的这个政治身份和地位， 嗯、 你是有一定的这个阶层的。我们看看这个这次哈，就是有哪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人物这次出现了。 嗯、 像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个人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第一次同一个场合出现，还有很多的退休的老人，就包括李鹏、祝融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甚至包括这个朱总理，这个朱镕基总理应该说 很少露面， 很少露面。那这次呢，头发花白，也是表情严肃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还有曾经也是有过一些传闻的，像这个回亮玉啊，像这个郭伯雄也都亮相了。大家也是猜测，你看又扯到政治方面的层面上来，就是你一出现就证明你可能暂时是安全的。 而且今年我觉得是一个大年份了，所以应该所有人出席的话，也表示一种反常的状态吧。 嗯， 一般五年的话，应该算一个大年份吧。嗯。 哎，像他们这个吃哈、啊，一般持续多长时间？ 一个多小时吧。 嗯， 但是入场要很早，因为人多嘛，几千人。 安保会非常严格吗？ 那个很严的。 就是大家就进场，像我们当时两会的时候， 嗯、 就是查的非常非常严。就你会发现第一天。 嗯 嗯 是最松的，什么水啊那个带得进去，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嗯、 就基本上什么喝的你都不能带进去。像你们如果是吃国宴的话，这些都是什么级别的，要严到什么地步？ 反正大会堂本身它的安保就还挺严的， 嗯， 然后在那种几乎常委悉数出席的场合， 嗯， 自然是最高的安保级别。 嗯 相机是肯定不能带的。 哦，不能带相机。 绝对 不能拍照吗？ 拍照，因为你手机可以带吗？ 那我怎么看到那个汪小菲，他就拍了一张那个说， 汪小菲都去吃国宴了、 啊 嗯，对，手机可以带，所以对、 嗯、 拍照是可以，但是相机这个，你看手机可以带，你不让带相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嗯， 然后水、饮料什么不能带、 嗯， 总之安保是最高的级别， 嗯、 因为通常来说，这种国庆招待会常委只要是没有在国外有各种公事什么的， 嗯、 是一定都要在的。 嗯， 有的时候像这种大年也会有一些老领导什么出席， 嗯， 然后党政军。然后在京的那些各大部委的主要领导人， 嗯， 包括各界的优秀的群众代表， 嗯、 因为要提前 汪小菲是优秀群众代表吗？ 算 对、 啊， 算是商界的吧， 商界代表， 对对，科学界的呀，学者呀， 嗯， 然后商界呀，工农什么。功能商学兵是吧， 对，功能商学兵 对，都得有代表、 嗯、 体现一个全民大团结。 嗯嗯嗯、 我觉得其实里面带水就没这个，一般人也不需要带水了，因为里面肯定水供应。但我觉得其实提到这个安保的这个工作，其实在国庆期间还有一群不能说是人啊，是一群这个和平哥、 嗯、 他们也是这个提到这种安保的这种严格程度啊。 嗯、 哦、 就是在那个放和平歌的时候啊，他们是北京四个区域的这种信鸽的协会， 嗯、 他们呢提供这些信鸽、 嗯， 但是这些信鸽呢，他们要严格的去查他们的翅膀，还有他们的那个 后面的部位啊，刚 屁屁是吗？ 对，他们就主要是防爆的检查，防爆的检查，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 嗯， 而且呢，这些我还看到说他们那个和平鸽啊，要求速度，就是他们那运那个和平鸽的速度呢是低于四十公里每小时的，他是怕这个和平鸽晕车了。 嗯， 同时 和平鸽是什么时间放？就国庆节当 天早上，它是在那个在那个升旗的时候，它是在那个旗杆，就是那个旗马上到那个旗杆顶部的时候，大约有一公尺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开始放，正好呢，当那个升到旗的那个整个顶杆的时候，正好那个和平鸽飞过要严格的一个时间， 是只有国庆节还是每天都放？ 不可能每天都放吧， 国庆节才放是吧？ 据说这次专门是调集了10000只鸽子， 对， 然后为了营造一个氛围， 是 好吧，营造一个氛围。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再接着聊聊这个国宴和国庆节大陆的各种礼数和故事，稍后回来。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我们接着请小磊为我们揭秘这个神秘的国宴哈，他是吃过两回，高大上，而且是陪着外宾去的，是吧？ 是， 就是，那外宾他们吃得惯吗？ 对，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国宴这种场合真的是中外宾客都有，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淮扬菜，而且是经过改良的，就是能够照顾到不同人的口味。这个菜单的设计也确实是下了很多的心思，就是比如说你不能有猪肉，因为肯定有穆斯林，如果有素食的话，那就会提前打招呼，他就会给你专门准备素食，然后这个吃的呢，通常来说这种有重大的就是外事的宴会绝对是有牛肉的，有的时候有鸡肉或者是鸭胸肉，然后有的时候会有虾，然后我觉得西兰花的上的这个次数也特别多，或者是什么就时蔬，清炒时蔬之类的，然后会有一个汤，什么竹荪汤之类的，也就基本上是三个或者四个热菜加上一个汤，这是标配，还可能会有蘑菇，还有鱼，什么鳕鱼不带刺的，因为外国人是不吃鱼刺的，他一般会弄一 个，他只有筷子， 不 是他会配什么刀叉之类的吗？还是只有筷子？ 都会配， 就是餐具都是也是考虑各种人的那个使用的习惯。 对， 哎，那像穿什么呢？你像外国人跟中国人会不会就是大家对这个穿衣的打扮？你像香港，他的有些聚会他会告诉你，今天的这个什么， dress code, 对，你应该是正装啊，还是休闲装，甚至穿什么制服啊，他会告诉你。但是像国宴，大家穿什么？ 国宴这种场合当然也会写得很明白，或者不说大家也知道要穿比较正统正规的这个服装去。但是呢，我其实经历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时候，是一个事情，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其实对这种正规场合的正装的理解也不在一个层次上，因为中国人相对来说，特别是汉族，稍微的有一些不是那么讲究，就是说穿衣服不太讲究，我觉得哈，这种场合少数民族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都会穿民族服装，看起来也很正式很漂亮，但是汉族人呢，有的男的可能连领带都 不 打， 西装就可以了呀， 领带都不打， 穿个衬衫，因为是九月底十月初这个季节， 还有点热， 对，他可能也不穿西装，就我真觉得汉族不是特别讲究，他会可能就是穿个西装但是不打领带，或者穿个衬衫，就去了，女的呢一般就是你看我们平常上班的衣服，穿个普通的工作的套装，顶多穿个套裙，他就觉得已经很正式了， 外国人呢， 等一下哈，但是我们的这个领导们，都会穿中山装，他这个场合是很注意的，他不会穿西装，一般是中山装，外国人呢，你知道外国人特别讲究这个衣服哈， 对， 正装也分很多的层级， 是， 对，他们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 哎呀，有的人穿的是不是有点过于隆重了，穿着个燕尾服就来吃国宴。我记得那一年我陪那个老外去的时候，他其中他那个夫人提前还问我呢，说穿什么呀，我说就是反正穿正装就好了，因为是晚宴嘛。他就会想了一想，就穿了一条特别隆重的那种 礼服 就大裙摆裙子然后去了就露肩的那种然后特别大的这个晚礼服去了之后，他观察了一下周围就跟我说，他说我特别的尴尬，说 I'm overdressed 他说我穿的过于隆重了，说我特别难受，现在很尴尬。因为他看看周围的中国的女人就是很随便的，就穿个套裙就不错了。就是说中国人跟老外这个确实理解不一样，但是你去看国外的国宴哈，或者是高档一点的这个外交场合，那些老外穿的确实是很隆重，燕尾服领结什么的。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今年的他们很多领导人都穿的是西装，刚你说是中山装。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吗？ 那也可能领导人个人的选择吧，因为有的时候某一个领导人就会比较愿意体现民族特色，穿中山装。那有的可能注意国际化的场合，觉得西装也是一种很通行的一种礼仪的服装。 那是每年的这些常委们他们都是统一吧，就是中山装，那所有人都穿中山装，要是穿西服那大家都穿西服，会这样吗？ 我觉得也是个人选择，没有统一。 今年好像一般都是西装。 那你们坐一块就一桌一般也就十二 个 人， 十个人左右 、那坐下来大家会聊天吗？还是吃完就走了？ 因为一般人一般来说这一桌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也会注意穿插，中国人外国人都有，各行各业，所以也平常不认识，聊的话也就是嘻嘻哈哈吧，就聊一些有的没的，今天天气不错呀，从哪来的呀，你喜欢中国的东西吗？吃的你觉得好吃吗？也就是这些，没有什么特别正规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互相认识的，特别是就是国内的人哈，一些官员呀什么的，或者一些所谓的社会名流，他们也都认识，所以也会串场，尤其是在宴会没有开始的时候，在一块照相啊，然后打招呼啊。但如果是宴会开始了，还是大家都很注意秩序坐在那儿，然后那会儿你就看这个，因为几千人这个服务员的阵势也是特别浩浩大大，然后就是那个服务员在保证同一时间所有的桌一起上菜，就穿梭。然后我觉得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真的是训练有素，而且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从气质形象包括个人的这个礼仪规范都是经过训练的。山东人居多，因为山东女孩子长得也漂亮身材也高挑也很勤快。然后就是你就看他们穿梭，然后又特别的有条不紊，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看的一道风景线。然后呢大家吃的话也是大概一个小时就吃完了。吃的过程中还会有乐队，有现场乐队演奏。从一开始你入场的话就 是军乐队吗？ 我这个我不确定。 还是民乐队？ 像是军乐队，但是我不确定，我没有记得很清楚。一开始进场的时候就会有一直有各种乐曲啊，然后会奏国歌，领导人进场的时候会奏国歌。然后坐下来之后领导人肯定要先祝个酒啊，致个词啊。完了之后大家才开始开吃，过程中也会穿插的演奏乐曲。 提到这个祝酒的话，我想问一下这个酒是有没有一个选头呢？它是要 喝什么酒？ 对，喝什么酒啊？它是一般是比如白酒啊， 白酒 还是 红酒 啊？ 好像是红酒， 好像是红酒， 对，但是国产的， 选择 什么长城啊、张裕，国产的红酒， 还有那个表演哈，都是演什么节目呢？就是大家这个老年人居多，是唱戏为主呢，还是也有一些年轻的，唱歌的呀，或者跳舞的呀，或者讲相声的呀？出现在那个 没有，一般不会有讲相声这种语言类的节目。我印象不是特别清楚，至少我去那两年，我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应该是没有具体的节目表演，就是乐队时不时的穿插来表演，就是演奏一些乐曲，有民族的，有国外的乐曲，都是一些世界名曲了。 我之前看到一些人说他们比较关心这个排位的问题，就是在里面的话你们排位是不是非常非常讲究，就是如果说排位的不是特别恰当，其实心理上也会有。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好八卦。排位的话，肯定是因为这个外宾的排位是由外交部礼宾司来主导，所以他们在外交礼仪上会有非常成套的一个规矩。所以一般来说都会很有严格的一个次序排位来走。 嗯，然后那边的话我们更讲究了，所以这个都没有问题，他们都会做的让人觉得很周到得体。 刚其实为什么问这个排位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排位问题之前呢，这个基辛格啊，像这个尼克松的夫人就抱怨过，说这个旁边这个排位，这个坐着一个老太太，完之后觉得实在是，就是心里觉得很不爽，就是那个、 他喜欢美女是吗？ 对，他喜欢美女。后来他经过这一抱怨之后，他后面的所有的再次参加国宴的那种排位，全都是、旁边全都是美女， 真的 真的。所以他有的排位，有的人会很在意这个问题的。 对，至少说像这种场合，肯定是就是。内宾跟外宾要穿插，就是大家给分散、然后穿插，不能说中国人扎堆然后外国人扎堆那样的话体现不了一个交流和融合。 好，这个好玩，我们听小磊讲了很多这个中国国宴的秘密哈。其实你如果跟其他的场合，就未必是国庆酒会，比如说我们接待外宾的时候都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招待，是不是接待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这个风格体现，要是接待什么印度人，咱们又得风格转换。那外国人在接对中国这贵宾的时候，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些从一些细节方面哈，你都能够体现一个所谓的大国在外交方面的智慧。好，三立华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维， 我是小磊。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漫谈国宴哈。法国有一个美食家，他叫做布里耶·沙王朗，他呢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在餐桌上能够看到政治的精髓，说外交没有小事儿，舌尖上的外交呢，也可以成为这个媒体去解读时局的一个风向标。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次外交场合是安倍晋三，就是日本首相来招待奥巴马的时候，你看两个人哥俩好，他请他去哪儿吃吧，他去东京银座一个只有十几个位子的小野二郎一个寿司店，他那个地方人均大概消费说必须得两三千块钱人民币你才能够吃得好，听说他们在北京都已经开了一个分店，就是你要去那个地方吃，你得提前好几个月去预定，而且那个寿司的那个主人他是算得上是日本的寿司之神，还以前有一个纪录片就专门来拍这个小野二郎怎么样把那个寿司做得炉火纯青的地步。哎，但是这是你看日本人，他请到一个这个地方可以说非常的私密，他也没有在这个皇宫里面或者自己的官邸里面把你请出去吃，但是他周围当然是安保一切非常的严密，可是呢他吃的也是一般的市井小民也都能够吃得着的，我觉得这个体现了可能更高的这样一种交情，这个是日本跟美国之间。然后我也看就是美国他们这国宴就招待外宾他们会怎么个吃法哈，大原则就是要体现我们这个接待你们的诚意，我们这个菜单也会随着这个主人们，客人们来自国家的那个 不同 文化习俗而有一些的调整。你看他们招待英国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弄一些什么香草煮扁豆，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慢煮三文鱼，就说这个可能是英国人他们爱吃的。这个烹饪计划呢，既可以体现我们美国人的料理的这个创意，也可以让你理解说我们的文化，但是同时我们又是经过改良，它这个就足以展现我们的尊重和诚意。而且你看这个米歇尔奥巴马一出来是吧，米歇尔每次都是盛装出席，他们也会非常贴心的就问比如说彭丽媛你来了你会穿什么衣服呀，咱们这个你要是给媒体亮相的话，这个穿衣服方面也要体现非常和谐，而且还不能够撞衫，对不对？这个非常关键。 对，一般国宴来说我觉得两点吧，第一点 主人一般都会拿出自己民族有特色的东西哈，体现自己的就是比较独特的文化，也是一种好客之道，让这个客人来尝尝可能在你的国家不一定有的这种东西。 嗯，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樊素说的，就是很多小细节上能体现出主人是花了心思的， 对， 特别为你安排的，就让人觉得哎，真的是尊重我呀，重视我呀，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就是外交上的一个目的嘛，让人觉得你两方面是比较 close 的，是吧？ 嗯， 对。刚其实提到那个日本的国宴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国宴之前提到那个寿司，没错，他们很喜欢吃海鲜啊，尤其是生鱼片，其实作为这个国宴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嗯， 那么他们还有就是现场呢，会把这个活鱼给你看一眼。说那在现场来去来切这活鱼，我觉得这个切出生鱼片那感觉啊，我觉得有一些略微的残忍。 哎呀，有的人可能看了会不舒服呢。 对啊，君子远离庖厨的感觉，这个 所以我们用淮扬菜就好，大家都愿意吃。 还有就是那个韩国的国宴也挺要命的，我觉得要我的话，估计一口都吃不了。它是 全是泡菜吗？ 就是朝鲜菜，朝鲜菜， 泡菜必定 有。它是泡菜。 对， 如果是那个北朝鲜那边呢，是什么呢？是这个狗肉。狗肉宴，那我觉得几乎，我觉得小狗很可爱，一口都吃不下去。 嗯， 是。 哎，这个小磊，你也在那个外事的场合是吧？也吃过这个法国人的那个 国宴。说起这个，我想起来，对，我去吃过法国的和埃及的国宴。 哦， 法国那次 我要听。嗯，先说法国吧。 埃及其实没有什么，因为我现在记得不清楚了，但是我印象中就是肯定是有当地民族的食品， 嗯， 同时也有一些西餐，就是照顾到两方面的人嘛。 嗯， 有的人可能就吃不惯你埃及的东西。 对对对， 嗯， 埃及吃什么呀？ 埃及它特别就是典型的一个就是发面饼， 嗯， 发面饼 就跟锅盔似的那种，就他们好像从特别高档的到特别低档的市井小民都吃这个 啊。那法国人吃什么呢？ 刚才说那个埃及国菜，这里面提到说烤肉串也算他们的 啊，对，他们也吃羊肉 啊， 嗯， 就是羊肉串， 穆斯林的食品。 嗯， 他们也是穆斯林吗？ 法国人呢？精心吗？ 法国那次我好遗憾啊。 嗯， 我记得是2008年，他们国民议会的议长请我们吃饭，而且是小范围的， 嗯， 就是一个大长桌，20几个人。 嗯， 然后我们中国人其实只有3-4个人。 嗯， 但是那一圈全部都是法国人，挺隆重的 啊。 什么我当时记得什么空军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将领，然后也是得他们的执政党。 你们是个什么团啊？是军事访问团？ 不是军事，不是军事。 嗯， 然后他们就是也是党政军都参加 啊。 吃的呢，我当时哎呀好遗憾。 怎么呢？ 因为他们当时有那个上来的跟大管家似的，就穿得特别好的那种绅士，然后端着一个像一个篮子似的，里边有好多好多，是恨不得是几十种上百种的那种 cheese，就是法国特别好的 cheese， 然后有长毛的，有黑色的，有洞洞的，然后有白色的，各种各样的。 嗯， 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还觉得是 cheese 是味同嚼蜡，特别不爱吃。 嗯， 然后就一口来之后我看了看，摇了摇头不要。但是其实没有多久之后我就特别特别的爱吃 cheese，然后特别爱吃那种长了毛的那种。然后我就现在每次都在想，哎呀，当时不知道那种国宴的 cheese 是不是特别好吃啊，我觉得我没有吃太错过了，很遗憾。嗯，对，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我想起来，就是在这种外国人的这种请客的时候，他们一般是长桌嘛，不像咱们中国人都是圆桌。圆桌有利于交流哈，大家距离都差不多。 嗯， 但是长桌你可能只有你周边几个人你才够得着说话听得见。 嗯， 所以外国人也没有像中国人这种转桌的习惯。中国人会吃到一定的时候你端起酒杯来 敬酒。 对，转着桌挨个敬酒，然后挨个聊天沟通。 嗯， 但是老外呢就比较安安静静的，然后讲话也不会很大声，就跟你旁边的人交流沟通。 嗯， 所以其实没有我们热闹，然后对你周围 就是你们在人民大会堂吃饭的时候也是会站起来去敬酒吗？ 会有。 会跟跑过去跟那个当时跟温家宝敬酒吗？ 我们没有那个资格。也没有那个。 你见到那样的人吗？ 有像那种什么比较高的领导人啊，然后他们 就是部长给总理敬酒，有的 肯定是有的。然后你就会看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们本身那个主桌都是 比较高的就党和国家领导人了，他们之间会先进一圈， 嗯， 然后就是稍微低一点的，像一些副国级的呀， 嗯， 然后部级的啊，可能就会端着去，这是表达一个尊重。如果你不去，反倒人家会觉得你比较失礼，也是一个跟领导在这种酒桌上，嗯，吃饭的场合去沟通比较轻松嘛，不像平时开会见了面可能比较严肃， 嗯， 所以他们都会去，就是有这种中国的社交文化。但是老外呢，可能他就不会，就不习惯这个，你知道吗？ 对， 他就会觉得我吃饭的这个礼仪就是要安安静静的， 嗯， 然后待在这个地方，不会去串场。他们觉得串场这可能太， 香港人也是这样，香港人吃饭也非常安静， 嗯， 也不会有敬酒那一套。 对， 嗯， 就是我以前跟香港老板会去内地，有时候开会啊干嘛的， 嗯， 就跟一些内地的官员吃饭，他们也很不习惯。而且香港人又，就我那老板又很实在，就别人敬他一杯， 嗯， 他就一口全喝了。喝不久之后，他一晚上回去，他走路都歪歪斜斜的，都要得扶着才能回去。哎， 嗯， 你说在国宴上有没有人喝高了？最后就是 一般不上烈性酒。一般都是红葡萄酒，就是为了避免在这种场合有人喝了酒失态。 嗯 嗯， 而且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在外交部的翻译室， 嗯， 做英文翻译的，给领导人服务。一般来说，这种规定是翻译是绝对不可以碰酒的。 哦， 但他当时还比较年轻， 嗯， 然后 他就帮领导挡酒是吧？ 不是，那领导说：“哎，小伙子，你翻得不错，来喝杯酒吧。 啊” 然后他就喝了。然后就有点微醺，然后就有点犯了外事纪律，就记了大过。后来他就觉得他就辞职了。 啊，这太脆弱了。但实际上他有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他就是有一点喝嗨了。对，领导给他一杯两杯就喝 嗨了。他这酒量也有点太差了，喝一杯就嗨了。 好，这个喝酒文化有意思哈，你也看出来这个中西方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其实我也记得，就是有一些老外他经常来中国，就我当时在奥组委工作的时候，也参加了一些比较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些外事的宴会。 嗯， 那老外就跟我说，他可能来了中国就是很多趟，因为，就奥运会提前好多，就好几年就开始筹备，他就不断的来中国。 嗯， 他就跟我说，哎呀，是时候我也得去敬一圈酒了。他说我到了你们中国，学会了这个敬酒，其实也蛮热闹的。 嗯， 对他们也会有种文化的这个互相学习。嗯嗯， 哎，但是你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坏，因为我觉得其实中国的酒文化其实代表一种大家一种尊重，也是代表一种态度，就大家其实很融合的一种感觉。其实喝完酒之后，大家可能更放得开了。 嗯， 那交流起来可能更加没有障碍，平时一种高冷的状态， 对， 可能会比较理智的状态。现在其实喝完酒之后呢，微醺啊，可能也会交流起来，对，真性情的感觉， 嗯， 更自然一些交流。 好， 嗯， 我们再听首歌，回头继续聊这个，餐饮文化，尤其是从国宴的这个角度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回头见。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小磊。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国宴里面的趣事儿哈，你也会发现呢，这个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文化。我是看到这些外交部李宾司他们也是写了好多篇文章，也是想要揭秘这国宴上面大家吃什么，食材是怎么来的，甚至还有人一些食评人，他们专门去食啊，就是食物的食，他们专门去比较这个大陆跟台湾之间，这个在台湾人当然他们也叫这个所谓的国宴了，吃的那些历史，他们是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变化。说以前这个蒋介石时代就是吃的就非常讲究，你就包括他的那些菜名，就什么春之韵，什么夏之秋，还是什么冬之果，就类似于这种春夏秋冬， 特别有 它是， 嗯， 对，特别体现这个中华文化很唯美的一面， 嗯， 也是觉得我们这个饮食它是一种这个我们民族深厚文化这样一种体现。 嗯， 哎，但是到了马英九时代就非常的节俭，它的食材也是有讲究，不是说要多么的名贵， 多么的这个珍惜，他们都是基本取自台湾的这个本土，而且是要例行节俭，他不会要求这个讲究排场。这个其实你看，他从现在的慢慢的瘦身哈，他是不是也体现出这个对你看也是接地气儿，但同时其实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就是咱们不用讲排场来表明咱们这个国家或者咱们这个地区是非常有实力的，必须要重视这些面子工程，是吧？这个只要是你在细节里面能够体现出对这个宾客的尊重就足够了，花心思就行了。 对对对， 其实现在中国其实它的这个国宴，中国国宴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哈，那也会变得很简朴，其实也代表中国的这个崛起以及它的这种自信程度会提高很多。我们就在想，如果说国宴很丰富，刚才小磊好像在聊到这个朝鲜吧，说这个朝鲜他们这个国宴会非常非常的很大量，是吧？ 对，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国宴，这次大家就媒体也特别的高调的曝光，说只有三菜一汤，以前是四菜一汤，好像是越来越瘦身，也是习大大这样的一个导向吧。反倒我们会觉得你越是这样比较的简朴，更加体现一种自信和文明。如果你说你吃饭的时候剩了那么多，老外第一觉得我吃多了不健康，第二会觉得你这个国家太浪费了。我记得是我自己没有去过朝鲜，但是我的同事经常去，他们跟我说去朝鲜呢，这个国家本身很穷，很多人老百姓饭都吃不上，但是他们招待外宾是太奢侈了。 有多奢侈啊？ 就是早饭都会让你觉得像满汉全席那种。就他们就会把自己最好的，他们也会有一个标准哈，可能招待外宾，他们国内就是严格会有一个标准，我要供应什么样的食物。但是这种食物就太过于丰盛了和过于夸张，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多。然后我们的这个同事就说，我们早饭简单一点就好，真的吃不完，你们不要浪费，明天请你们给我非常简单的什么什么就好了。但是第二天照常还是像那样标准的东西，他们说我们领导规定对外宾就是要这样。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国家本身你大家都知道他穷吃不上饭，非要打肿脸充胖子对外宾 是 这样。 但是你说咱们的这个外省员哈，你对朝鲜你可能建议他说不用这么的丰盛，似乎是体谅，但对方可能觉得这是我们碍于对你干嘛要说这话，你换了你不会跟法国人说不用上这么多种类的 cheese， 给我两种就好了。你看咱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呢？ 可能法国人就会这样觉得，你就是表面意思，就是吃不完，觉得我不需要这么多，那他就欣然接受，第二天不给你那么多。但朝鲜人就会想多了，是吧？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我真的吃不完，就是为了不要浪费，这么一个纯粹的目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反映一个主人和宾客之间的一种关系。其实两个国家的这种吃饭这种宴会啊，国宴，其实也是代表一种态度。其实感觉跟一家人宴请另外一些宾客的感觉一样。如果其实我们很难猜测出宾客的想法。那宾客如果说他要想多了，那你要做的不是特别好，那可能他就。真的是心里会有一个结。 我觉得还是自信不自信的问题。你要是自信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在意别人会怎么 想 你。 我觉得一个是自信，还有一个是审美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觉得简约它是一种美，还是说华丽丰盛它就是一种美。现在的人他可能就是反了，觉得这个简单，我每一道菜都极尽我的心意和心思和它的这个搭配，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美感的这个东西，是吧？你要是还是像咱们，如果你放回到国内咱们自己老百姓的餐桌文化，你都非常能够明显的体会到。你就好比说我们现在参加别人的婚宴，就以前非得要鸡鸭鱼肉什么什么特别好的菜，什么鲍鱼鱼翅，就是各种都上。但现在你反倒会有一种，有的人你看那个什么周立波，他不说我的饭菜我的婚宴我就四菜一汤还是怎么着，他就非常简洁。有的人或者他就是弄一个主题的，说我今天就弄一个蔬菜宴，有的人会说我就弄一个就这个面宴，就是他有很多非常对有个性的东西，不是说我非得要上了几个九个十个又图个吉利，然后又图个说体面，大家老百姓都已经不是那样的生活了。就这个你会发现，就是民间和最上面吧，它是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就说明这个社会它是有变化的。你像最讲究排场的是哪？还是在农村。农村你要弄非得说把我们家这个养的几头猪，这个办喜事的时候都给它杀了，非得要那干嘛？我即使再穷，那我也显出其实我们家，你看招待客人从来不吝啬。他你看，这其实说明他就 是 没有， 是匮乏。 对 对 对，而且这个审美已经颠倒了，不是从前那样。 以前你请客，要是说 让这个客人把盘子给吃出漏了盘子底儿，说明你这家没有提供足够的食物，他会觉得很丢人。但现在我们就会觉得吃完了刚刚好，是吧？ 对， 所以还是一个物 质。以前觉得打包那是非常丢人的事儿，但是现在打包你看是一种美德，或者是一种怎么说呢，功德，甚至说你不能铺张浪费，这个是每个人现在都能够欣然接受的一种所谓的环保的理念。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不可能说这个国宴也打包的情况啊。 哎，国宴有打包的吗？ 有打包的吗？ 没见过。 但我觉得其实从这种标配，刚才说的其实婚宴啊，还是是上到这个国宴，其实它都从一个标配的一个过程向一种个性化的一种转变。不过我觉得其实用心的程度啊，我看到一个说这个佛跳墙啊，这一道菜就熬那个汁熬了3天3夜呀、真的，我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我觉得其实反倒简单了，但是呢得用心去做，能表达这种态度。我觉得其实无论说你自信不自信，但是你的态度要诚意要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而且呢可能吃的这个方面影响，毕竟那么多人是大锅饭，能好吃到大锅饭能好吃到哪儿去哈？很多情况下这个主人可能是在别的方面下心思，比如说这种文化盛宴，在穿插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乐队了，它会有一些文艺的演出。 对， 那你这个选择什么样的节目，就会非常有讲究。像这种比较这个大型，像 APEC 这样的一些国际场合，它可能就会由这文化部来牵头，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去筛选一些节目。像这种，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千手观音》，当时在春晚上 残疾人艺术团给演的。 他这个就是非常的在各种各样的外事场合就很受欢迎的一个节目。第一，它体现了残疾人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性，体现了我们国家对残疾人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人权的保障吧。另外呢，它也是有就是千手观音也是敦煌的文化嘛，非常的中国特色。所以还有少林寺的功夫，其实也是非常就是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些宴会的表演节目。所以可能不光是在吃上下功夫，在别的方面也会有一些比较精挑细选的一些节目的体现。 就我之前参加一些峰会的时候，他们那个晚宴也有一些变化，我觉得其实这种变化也挺好的。原来呢就是我们是来敬酒， 什么峰会呢？ 很多包括一些政府的峰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商务方面的峰会，他们的一种变化其实也很多，包括一些领导都在。那么在席间呢，其实是边吃边分享他的一些思想的。 就是大家其实还是不是来吃的， 对， 主要 是 来听的， 对，来听， 来吸收其他方面思想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营养的。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你是怎么吃，但最关键是你在这个席间跟谁交流了，以及怎么交流，再就是你听到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宴会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对，说白了像现在哈，不管你是高层的宴会还是我们平常跟朋友一起吃饭，真的吃不是最重要的主题了， 跟谁吃 真的是是你在说什么以及社交，真的吃饭是一个社交的场合。这个才是重点。 好，这个谢谢今天小磊和盛伟哈带给我们的分享。好，以上就是今天三立化新闻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小磊， 拜拜。